党主席柯文哲、云林县长张立善两人一起画灯笼、喊口号。下乡跟民众多互动，当然也是替自己2024征战总统做准备。而原先传出郭柯配，没想到郭台铭受访时竟一口回绝：“ 我们两个刚好错开，因为他过年初一他就去美国，在美国回来换到出来白沙屯绕境，所以这个他等回去再讲了。” 对你造成很大的威胁？ 不会啊。 说要跟郭董再谈一谈，柯文哲动作频频，据了解私下还放话，民众党是关键第三势力，2024谁当选由他来决定。这么有信心，恐怕跟民调有关联。因为上个月有民调显示，政党支持度国民党是25%，民进党24%，民众党则是17.7%，看起来确实足以左右选情。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外强中干，因为去年议员选战，民众党南部跟离岛全军覆没。 民调这是一个参考了，当然柯出来的时候，民众党还是可以拼到10%到15%，就是他必须在各种议题上面去刷声量，然后在总统大选上面，他必须要有角色。 主席当然是一心还是瞄着那个总统大位前进了、啊。郭台铭董事长看是要怎么样去谈合作，这个再说嘛。 民众党不放弃合作，连蓝委也抛出总统人选不一定要国民党， 不必拘泥一定要国民党提名的人选下架民进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目标，应该去跟柯文哲来谈一些整合，并不需要完全的排斥柯文哲。 蓝白眉来眼去，2024非绿联盟怎么组合，引发想象空间。 这个是最近嘛，因为贵你讲鬼嘛啊，王金平啊。院长邀春酒，好、哦，那这是郭台铭、郭董，这王院长，这个就是卢嘉诚、卢委员，好、哦，所以卢委员啊，跟郭董啊，其实两个人啊，熟高非常好，好、哦，那所以啊，某种程度，他其实是相当了解郭董的意思，哈、哦，我有看这个黄建庭啊，秘书长去看郭台铭、郭董了，伊讲啊，其实郭董啊。好、哦，没有非选不可啦，这是有影无影？ 那就要请教呢，秘书长黄秘书长建庭兄啦。 哎， 因为一批董事长嘛， 是是是。 那他的解读呢，正确与否啊，我不在场，我不知道。 好、哦，好、哦，有可能解读错误哟。 不是解读错误， 嘿， 我不知道，他目前在还没有奠定初选办法以前呢、啊，是否有所保留也是不一定。 哦，好、哦，安尼吼，那你看吼、哦，这个郭董甲侯市长啊，伊比侯市长诶优势伫倒位？ 因为郭董呢， 嘿， 他的全球布局啊， 嘿， 他韧性毅力，都超能一等，而且对于台湾目前整个状况， 是 两岸的兵凶战危， 嗯， 以及呢后疫情时代， 哎， 要如何发展台湾的经济， 是 将了然于胸， 嗯嗯嗯， 包括长期呢投入公益活动，咱大家拢了解啊， 嗯， 我想讲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人选，也是一时之选 哦。 不然国民党为什么在四年前特别三顾茅庐要聘请他出来？ 就是讲，那是无代表国民党选哦，有可能和柯文哲合作无？还是讲伊用一个无党籍把你选无？ 他不是在媒体的面前当面斩钉截铁的说跟柯文哲没有这样的合作， 哎， 大家也不要无中生有， 哎， 包括王院长不是直截了当的说，还软供的啦， 哦， 所以说他回到国民党，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嗯，嗯 也是响应朱立伦主席所号召的非绿联盟， 那 我想再度呼吁。如果朱立伦主席这个非绿联盟的政策，是真的要实施要推动的话， 嗯， 郭董的率先响应加入， 嗯， 应该要赶快早一点来处理。郭董也呼吁全国关心这一级选战的所有民众都在关注，是否早一点呢 把初选的办法定定出来最重要。嗯、 好、哦，这个是啊，郭正亮啊，伊讲哦，郭台铭郭董啊，过去也无牺牲啊，无对国民党也无贡献哦。伊今仔日举四点，伊讲去年选举有没有帮忙蓝营选将啊？想选总统有没有全台走动广结善缘啊？国民党低潮的时候有没有提出贡献或有战功啊？媒体关系有没有比侯友宜更好啊？伊的结论是无啦，所以怎么有办法？这不是好母鸡嘛？怎么带领国民党？怎么可能选 2024？ 你要把郭正亮供一下不？ 那个我也不予置评啊，哎，义务也宽利啊，嗯，来做任何的一个批判啊，嗯，但是我的见解是不予置评。 好、哦、 不贡献不贡献，我相信说2300万人，哎，大家点滴在心头，嗯，啊，那不贡献 BNT 起来乱几百，嗯嗯嗯，他抛砖引玉500万计，嗯，不是他去穿梭去运作、嗯，又增加了台积电跟慈济共襄盛举，这1500万计凭空而降吗？嗯嗯嗯嗯，执政党有去努力过吗？嗯， 啊、哦，是。 嗯，有当啊，人做三几项啊大代志，贡献国家，嗯，哎呀，枝枝节节代志无做到、嗯，就抹杀掉， 好好好， 这样不厚大、啊。我认为呢，大家要注问良心呐、啊，好不好？ 注问良心，好、哦、啊，顾清道理吼，因为四年前郭董后来是退选嘛，好、哦，那。啊，这边有可能无，侬啊，敢要选个一，迄个感觉伊迄个初选好，迄个办法有意见，有可能阁退选无？ 不是，郭董他有， 不是啦，又无用手机民调啦。 等初选办法定了以后，哎，他会做最后的决定。 好好好， 啊，你初选办法还没出来，嗯，他哪里有可能说要怎么样来做最后的决定？ 那拖到七月安尼，迄个你会当接受无？ 你认为呢？接着奥运要破灭了，到时候大家都受伤害了。 哎 嘿嘿嘿嘿嘿，是。啊，去年前不是就是拖到七月过。 啊哈。 啊，到时候怎么样的结果？ 哎，哦， 彼此都严重的伤害了。 嗯哼哼哼 哼。如果国民党高层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嗯， 那我也没有办法。 嗯哼哼哼。啊，你干嘛？侯市长为什么迟迟不表态啊？ 啊！伊即马都新北市的市长都动算无偌久啊。我想各方面他不表态， 嗯，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啦。 嗯， 那你们要去请教他嘛，到底为什么不表态？ 啊哈， 箭在弦上了嘛，对不对？丑时一副，总是要见公婆嘛。 你讲话讲也顺来吼。那有没有可能郭董跟侯市长两个人私底下见面？ 那就要看两位呢， 嗯， 相互的幕僚去铺陈，也党中央要去铺陈， 嗯嗯嗯， 让他们早一点见面，有所默契， 嗯嗯嗯， 这个最重要。 郭董这里会主动去接触吗？ 应该比较不可能。 哦，为什么？ 因为比较没有立场，而是党中央来出面比较有立场。 嗯嗯嗯嗯嗯，哦，那。啊，郭董跟朱主席会接触吗？ 他们的管道也是畅通啊。 哎， 秘书长不是有接触了吗？那秘书长要接触，一定受命于主席的特准，才有可能成行嘛。 受命于主席的准许嘛，对不？ 啊，不然的闲来一席主席聘请的秘书长嘛。 嘿嘿嘿嘿。但是今天去朱主席否认呢，讲那是黄建廷家己走起的呢。 嗯啊，伊要怎讲我嘛唔知影呢。哦，那就你们就听朱主席的所宣布的信息好了。 了解了解。好啊，最后请教啊、这个卢委员哈、哦，蔡正元啊，给他给攻啊，国民党又不是公共厕所，需要的时候冲进去尿一泡。尿完后还嫌厕所臭，离开时倒吐一口痰，等到别人把厕所清洁干净，自认为自己很大只，又跑来硬要再尿一泡。我想也是你说四年前啊，齁。那真正郭董不愿意再道歉一次吗？ 大家都知道， 哎， 蔡委员是大炮型的，语不惊人誓不休啊。我想我们身为呢公众人物啊，讲话也要留一点口舌啊，不要信口开河啊。 是是是，后来换 我刚才听这个卢委员的说法哈，我觉得的确就现在侯跟郭之间啊，他们两个人已经有心结了。大家还记得吗？在元旦假期的时候，记者有问那个侯友宜，你有没有跟郭台铭见面？ 是， 他说我们见了三次，而且他们说，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派，你选我就不选。那个时候两个人很霸气哦，现在好像两个人住了，我忽然觉得台湾的土地面积变大了，好像两个人住的地方隔了好远呢啊。 对， 还有美国东岸跟西岸一样，要见个面非常难，还要从下面的人先撮合起啊，上面人才要见。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郭跟侯之间的那个只是差一个月哦，那个咖啡走味了，味道不对了。然后你要看郭跟这个朱之间，也是一样哦，就说现在那个感觉是距离差很远，台湾没有很远嘛，就开个车就过去了，就感觉那个彼此之间是提防的，而且彼此之间是没有互信的，刚才那个卢委员讲一句话，他说上一次四年前是国民党邀请郭台铭来入党嘛， 对， 然后他当时这个吴敦义还给他一个荣誉党证，让他恢复了这个参选的资格，所以请注意那个时候是邀请哦，你现在是怎么样，你现在是横财入灶，你是逼着，你像等于说我将军嘛，我郭台铭就代表国民党选，你朱立伦帮我弄个规定出来，你觉得朱立伦会觉得高兴吗？ 是， 一定不高兴嘛，第一个我没有想邀请你，第二个你现在是强度关山，你逼着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是党主席，我什么时候你的命令做，那你当主席算了，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朱立伦一定是非常的这个不能接受，再来他刚讲说他要订立初选办法，郭台铭也说等国民党的初选办法， 对， 很简单嘛，他朱立伦就说好啊，初选办法第一条要成为本党候选人者必须为党员身份，就这一条要打死你了，啊，你要不要接受？所以 不是，这个我不接受，可是我可以不选，我用无党籍去选。 对，所以说我就说， 是我 所以他现在说，他重点应该不是订定初选办法，而是说怎么样让我郭台铭恢复党籍，恢复党籍嘛，这才是关键嘛。 我觉得卢嘉诚委员啊，某种程度他传达了郭台铭的意思了，这是我判断。那我觉得他讲话很有意思哦，恭喜啊，他用台语，但是他就用足地位的传达那个意思嘛。譬如讲，他讲。办法紧，那么好好比他个赛老，大家就搞得很不愉快。第二个，侯友宜刚连任啊，第三，一看民调，两个人伯仲之间，有可能得赢嘛。第四，迄、那个会说的哦，啊，那意思够啊，意思别个会啊啦，卖个计较四年前啊啦，这嘛不是郭台铭单方面错啊，然后呢，这个他就说啊，也坚持到底，好，今天传达意思，安尼有够明确不？ 我觉得很明确了啊，其实郭台铭其实我还说球还是在朱立伦手上，他把球丢给朱立伦了，就是说我现在就等于一套办法嘛， 对， 那而且他挟柯文哲嘛，为什么说他要故意做出一个好像那个求婚被拒的样子，就是说我有诚意咯，我拒绝柯文哲咯，好，但是你国民党要来欢迎我啊，要迎娶我啊，好，否则的话好，他是讲说王金平说的哦，没有郭科佩啊，不是我说的，他是说王金平说如果有郭科佩王金平不会支持，他没有说他自己拒绝郭科佩，所以柯文哲为什么今天又特别点出来说哦，前方敌军很乱哦，我们先保持身心，对不对？但你国民党嘛，但你国民党啊乱，他有两个选择嘛，一如果郭台铭是提名郭台铭， 好、 哦，我得跟他忠实合作，旺旺系统的积极化。二，如果你投侯友宜，好、哦，郭台铭也机会过来啊，他愿意做副的，然后整个民众党可能会变成台湾有实力的第三势力，从民调显示上面看，啊，这个戏重复2019年嘛，2019年哎，也不823炮战，哦，王金平、柯文哲、郭台 铭823炮战公园啊， 对，叠823炮战、 王金平、郭台铭、柯文哲、 桃园三结义啊，哦，啊，告别最后一天哈、哦，郭台铭没顶起啊，所以这个变化哈、哦，你说问我，如果国民党不处理，到八 八月、九月，甚至在登记前十一月登记前、嗯嗯、都还有变化了、哦、所以我觉得这场戏、哦、非常的好看。 好、嗯哦，我谈到吼猛一股啊，一共黄建廷，我说黄建廷说他郭台铭不是非选不可，他说他有没有解读错误啊？ 郭台铭被酸中痛一股，你十二月哈、哦，以及一个有有一个记者媒体的群组，佮加入足侪人进去，嗯，然后里面负责操作公关的公关公司也换了，换、嗯、了谁了？换了当时帮严宽恒选举的公关公司，哦，所以他整个策略都做调整、嗯。之前那个梁子君已经都全部拢退咖，嗯。而且这各位发现哦，从一月二月到现在哦，所有国民党总统选举的议题，全部都是郭台铭在发动。 嗯，疫情拢好友谊对吧？ 对， 马龙郭弄去咯。 啊，郭台铭发动以后，就出现了黄建廷这个关键字。嗯，你喜欢给那卢嘉诚，出现了王金平，嗯，出现了柯文哲， 是， 出现了宣明志，嗯，出现了高虹安。哦，好，然后呢，又有另外一批人出来开始骂这一个郭台铭，嗯，好，所以这一波的公关操作，让郭台铭整个的声量，嗯嗯、我们就说在网络上的声量，各式各样的声量，不管好的坏的，郭台铭又站回了那一个整个民调的该有的这一个位置。 而且易专兄，我感觉呐，郭台铭今天有无动算，搞不好国民党有一顿人的对镜 哦。哦，嗯，所以国民党因为今摆人爱立委筹算哦。嗯，哎，立委筹算了，可能一大堆立委筹算无过关的，欸、全部拢去对郭台铭、哦、用无动的算，欸、哇，迄、那个部队可能嘛不简单哦。刚拄啊，你看卢嘉诚讲，卢嘉诚哦是一个足巧的政治人物，伊讲话足有逻辑的，你知无？伊、欸、讲郭台铭从无所求到一个办法，然后到最后什么义不容辞、嗯，然后伊讲关公啊、妈祖啊，和伊一个灵感。嗯，一个动作，郭台铭是机心的对啦，干计的哎，啊郭台铭的灵感干掉啊，啊即嘛，迄个功力大增啊吼，即嘛就宣布这代志，伊到尾搁咧甲朱立伦交侯友宜呛咧，伊呛啥讲讲，你若搁拖落去，哈、哦，搁拖落去，大家恶言相向，哦，两边的部队开始骂。搞到你问伊讲，啊，拖到七八月，伊讲你感觉咧，你感觉咧， 那结果也都未使啊，搁七八月。 对，所以哦，伊即嘛就用这，那就讲。那是讲你讲强，你怎样讲啊？你注意了，你较注意。我话你讲哦，我话你时间哦，啊无哦，两边会继续去抬落去哦、嗯，啊抬落去的对国民党不，这一波整个操作，嗯，拢是郭台铭来主导啊、哦哦，就郭台铭这个阵啊，啊侯友宜也没办法讲什么话，嗯嗯，啊比他多看，这个国民党的这所谓立委啦、议员，大家多看，嘛、嗯、唔知啊如何是好。 来，文雄。欸 我想哈，现在有在说郭台铭用无党籍来选的，基本上就在分化国民党。我怎么讲啊？嗯因为郭台铭真的出来选的话，那假设国民党的候选是侯友宜的话，你这两个人分裂，我不认为他们就最后选的赢赖清德。假设民进党赖清德，或者是民进党就不是赖清德，我也觉得选不赢民进党，因为就实质分裂。因为这两个人没有谁是特别弱或特别强，就很难有弃保的效应啊。所以我觉得我也拜托郭台铭的阵营要看清楚这个现状啊。那另外也讲哈，郭台铭到底能不能回国民党？我的判断是他一定回得来。怎么讲啊？现在郭台铭已经把球丢出来说我在等国民党一套初选的办法。那换句话说今天国民党如果你不让他回来然后你没有有明确的初选办法的话那大家就说朱立伦还是国民党你某些人就在运作就在挡郭台铭嘛。那我也帮侯友宜讲一句话齁。据我所知侯友宜的阵营目前是很克制的。包含现在台面上看到几个国民党政治人物在有点像是比较挺侯友宜在攻击郭台铭齁。我认为都是自发性的因为老实讲郭台铭的立场以现在在国民党党内政治人物很难帮他辩护，因为他的确四年前对国民党做过一些事情、哦嗯、所以导致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哦、那侯友宜并还没有出手，就我目前了解的，就是这些这个政治人物、哦、所以他要讲郭台铭他回答的原因是什么东西？今天如果你国民党不让郭台铭回来的话、嗯，你不给他一个初选制度的话，他就很容易拿出去说嘴，会造成实质的分裂。所以我个人也建议，今天如果是朱立伦主席的话， 我跟你讲啊，你老郭台铭回来跟他中国西部蔡总统不饶你，不饶你 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你脸高，外公脸高，你逗。 我的意思是说哈，回来 但 是 对吧？ 但是那个初选的办法，你还是要说清楚啊，让他进入到一个游戏制度里面去做一个公平的一个决斗跟竞赛嘛。最后郭台铭如果真的输的话，那你就是你要愿赌服输嘛。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是是是，嘿。 不过你刚刚听这个卢委员的说法，事实上他埋了两个线啊。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回到国民党内用国民党的身份参选？他后来补了一句嘛，就是响应朱立伦的非绿大联盟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你看国民党其实有些人提到，就是说，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国民党是可以推荐郭台铭参选，也就是避开了他党员的这个身份，是不是党员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布局哦，包括您刚刚说提到说卢嘉诚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卢委员他当然是经过推算过的，一个所有的可能性都共轨啊，督导那种共嘛，黄建廷那有可能打住打一个呢？你看刚刚卢委员说什么？那有可能没授权。所以他代表是他也认为就是你朱立伦大家在演这场戏，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演大家演，但是你要演到最后就是大家互相戳破，这个才是最现实的。你说像郭台铭老实讲啊，他今天要狠一点，我就是不要管你什么同州不同州嘛，我就送一个党员申请，如果我给你赏你，换你朱立伦没有出力嘛。但是你看卢委员的说法其实更圆融了嘛，他就想说诶你有一个菲律大联盟啊或什么的，但我觉得他其实在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柯文哲也不要想太多啊，我下面柯文哲透过黄靖莹出来讲说啊，什么郭柯什么啊，柯文哲不见得是一定要当政的。那我们就回来看嘛，郭台铭有想要跟柯文哲合作吗？如果按照今天卢委员的说法，再加上郭台铭的说法，伊即摆认为讲，我就算讲要选，要赢，不是干啦要门票尔咧，我要在国民党那个体制下，而且不止一个人说啊，不是郭台铭的想法是这样，黄建廷证实了这件事情，王金平证实了这件事，连刚刚卢委员也证实了这件事情啊。所以柯文哲不要觉得就是说啊，我好像放一个讯息就可以让，好像做这个政治上的操作。看起来郭台铭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觉得说，哎，你柯文哲在这个阶段对他有多重要吗？ 这个是啊，沈富雄他上这个平秀林的节目，伊讲国民党有反侯暗潮，其实这两边其实斗得蛮厉害的哈、反侯友谊的暗潮啊、那反侯友谊的暗潮，沈富雄说啊，很多人告诉他，国民党的外省人见不得台湾人当总统，而且是绝对不容许啊。起码这里上血统论嘛造出来啊。 起码这样对讲，我刚刚问一个问题，讲你问侯友谊讲。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侯友有可能讲是哦。啊，这我现在一个都没聊。台湾怎么可以是国家？永远都不会是国家。伊要讲中华民国嘛。可侯友有可能心内啊，伊讲哎，有可能哦。 这是台办发言人讲的，好不好？ 对啊，所以这个这个就会造成侯友伊有可能几种。公怀上哦，以他不断的去琢磨，这个深蓝的这个支持者的想法，阿姨呢，各位国民党啊，提名了，他的说法跟深蓝的用字，的那个逻辑不太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原来侯友宜你就是另外一个李登辉 啊，好好， 这种疑虑会存在。 其实以前在整个国民党的这个党籍候选人上，除了李登辉是有本省籍之外， 对， 其他拢外省的呀，哎呀。但侯友宜他不是是省级的问题而已，他还有什么问题？论国民党是论资排辈的，论资排辈，论资排辈的话，你比赵少康、比朱立伦、比其他人啊，其实都是在后头、 对，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党籍血统的问题。你侯友宜还当过国民进党的官呢、哎呀，所以这个在整个那个国民党里头人阵营当中，当然会去质疑质疑这件事情啊。 对。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拉回来讲刚刚卢嘉诚那一趴 啊， 卢嘉诚哈，他不只是哈那个郭董的庄脚，他也不只是郭董的粉丝，他简直是郭董的信徒啊，哎呀，如果是当机兼得逃哈，就差不多当这得逃啊，这个该水哈，所以我是觉得他把郭董的这一个说法哈讲的是在淋漓尽致，但是我觉得听出其中一个奥妙，他逼什么党主席你要赶快。哈、这个决定游戏规则，不然的话，喝啊比抬个赛老，哈、不是啊，抬个老会老底呀、啊，哎呀，这样已经开始抬个老会老底。可是以朱立伦的说法是什么时候？三月四号该来讲，南岛酸料以后，咱该来讲，南岛靠这阵个话句，半个我话句呢，你整个国民党里头现在已经开始厮杀，还杀了半个多月之后，等到三月四号你再规则出来的时候，你大概哦，我好像摸尾啊，哎呀。就杀了一个月之后的国民党还会有元气吗？再来，我在某个程度，我觉得他咬死朱立伦一句话，菲律大联盟。你如果说你要主张菲律大联盟，你搞克林伯侯阿贝莱，你搞克林伯侯阿贝莱。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更怀疑啊，这个朱啊跟郭之间啊，某个程度已经有一个默契了。啊，你就是讲你别算啦，你也跟别啦。侯友宜的无讲要算，你也跟别来，你也跟讲。啊，你要吼来看一下总控安怎样啊？我觉得真的。侯友宜跟郭台铭后面真的是可期后好戏可期的 啊！你好， 我感觉吼，咱昨暝啊，有和大家看讲郭董四年前，哈、哦，那个啊退党、嗯，那现在国民党很多支持者是，就是不买单啦、啊，哦，就觉得你这样不够了，四年前我们受不了了。我昨暝讲的是讲郭董的个性性格、嗯哼哼，我们再看一次郭董的性格，哈、哦，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是2019年的四月。哦，郭董啊，去出席印太安全对话论坛，他当时不满立委萧美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你没有看我。”气得在会议结束后怒飙萧美琴：“你根本就没有在看我！”啊、哦，萧美琴当时在他的脸书po出现场的影片，他解释说：“我是习惯性的眼光扫射前场，这让郭台铭啊感到不被尊重。哦”这不是我萧美琴的本意。结果呢？仔细数一数，郭台铭现场一共连骂八次，你看都没有看我。来，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 Can we talk after the session? Okay, pleas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Okay, we can run this session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back. Thank you. We will reconvene for our next session at 11:20. We will reconvene for our next session at 11:20. 对话，你根本就没有看 我。像那个， 对对，你是你所有的媒体照出来看看，根本连看我都没有看。最尊重你， 我问 美国的朋友， 不是个人的对话，对 不是 全场的对话。 我问你问题，你要刚刚江启人员问问题的时候，对所有对问的人。美国人也是一样，被问人，你连看我都没有看我，哎，我有最起码的自尊呢，哎， 不是这样， 对对，我问的问题是全台湾的问题，你要对我看都不看我一眼， 哎， 对不起，你没有那么伟大， 我没有， 我讲，今天是如果讲是大家如果讲说如果说一言堂的话，我干嘛来参加这个会议？ 好，我们 对对，我问你问你的话，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回答的时候连看我都不看我，对不对？大家都媒体看到吧，所以自己调出来看哦。他连看我都不看我，你不敢看中华民国吗？不参加这个会议了。国民党人要讲话，国民党太 lousy， 对不对？告我回去告诉税务员，告诉白宫，这就是民进党。 好啊、这个是四年前的郭董讲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性格现在如果在展现在国民党总统啊、这个初选的竞争上会怎么样？来请教范老师。 当场有很多的美国的学者专家，甚至从美国过来的、有 AIT 的官员， 是 大家看到是真的瞠目结舌。嗯，郭台铭为什么那么生气？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嗯，在鸿海的会议什么时候结束是我郭董说的算。嗯嗯。你陈唐山凭什么说会议结束了？我还没讲完，还没讲过瘾。嗯，因为我是鸿海的帝国的王啊，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会议结束是他决定的，嗯，不是你决定的啊，所以他也不爽。 是 第二个，我常讲一个男生，一个男人说跟萧美琴说你做了八次你没有看我，嗯，那什么心态？我说觉得有时候自大跟自卑有时候是一体两面。 嗯，他何必自卑呢？他事业那么成功。哎。 未必哦，嗯，人都有阴暗面哦，所以他为什么说你为什么不看我？哎，好像你不关注他，他就觉得你不重视我，嗯，因为他在台上嘛， 是， 他要当然要看，他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单独对话，嗯，当然不会看一直看你啊， 对， 那为什么那么玻璃心，嗯，那么脆弱， 对， 到底心态是什么？我觉得郭台铭在看到这个影片，他一定是八个字啦，哎，当初年轻气盛，哦，一时冲动，嗯，一定是这样回应嘛，但是我必须要讲，你看他后来讲什么？我要去跟美国国会议员讲，我要去跟白宫讲，嗯，告洋状，欸，哎，你郭台铭怎么会变成就告去跟美国讲什么？这个说我们是自己的，是台湾的内部的问题，嗯，去告洋状。我他之前说我们不要跟美国买武器，嗯哼，买武器啊，你手上有武器，别人会更想打你，嗯，你没有武器啊，别人不会打你，嗯，你现在跑去告洋状，你到底跟美国是什么关系？你要说清楚嘛，嗯，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啊。郭台铭这种个性，当然我觉得他这四年他有羞耻啦，嗯，啊，他有那个，可是人哦，因为这种长期累积的，他一到最后一定会动不了，啊，这个是人性，哦，所以我觉得很难真的改变，特别是当他面临到比较关键的问题，嗯，或者别人对他的一些质疑，那他可能就急了，嗯，就会脱口而出了，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朱立伦哈，但是我刚刚 我来看啊，他是不想给郭台铭这个门票的。嗯嗯，他是不想。 朱立伦不会给啊？ 我觉得不想。为什么？ 朱立伦不给他能承受得起郭董的那个吗？炮火吗？ 那他能承受得起忠实的炮火吗？嗯，我就照三餐骂你朱立伦。嗯哼哼，你怎么选下去？哦，你国民党就算你提名的郭，你让郭台铭进来的话，那一定炸锅嘛。 是， 所以现在我觉得朱立伦想说，反正我就是按照我们的，就反正我就是按照规定嘛。嗯，你郭台铭没资格，你不要怪我，是你自己要退党，又不是我逼你退党的。嗯哼，你4年是你自己把党政交回去的。嗯哼，又不是我派人去把他拿回来的。 是， 你敢做敢当，男子汉大丈夫。既然自己要退党，现在还要我，还要我给你特许？嗯，我觉得朱立伦可以说，那这个特例不能破。嗯嗯，他也讲得通啊。啊，所以我觉得郭台铭要骂他什么？ 是 退党的是你自己耶。嗯，你现在喊哦，为什么不给我党政，不给我党政？你去闹啊。嗯，那就叫丑态百出。哦，所以我觉得郭台铭到最后很有可能真的如大家所说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投洗下去了。嗯。他也认为他会赢，他认为他是起码掌握35%的选票， 是，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以个人身份参选，或者是跟民众党合作，这个可能性反而变得更高了。 易传兄，以前有看过这段吗？ 没 有， 我感觉这样看来很不水准的，你知道吗？嗯，这个活动是陈唐山秘书长的远景基金会办的， 外交部的基金会 在讲一个印太安全的论坛啊，下较侪拢是阿独啊。啊、哦，大部分都是国际的学者。啊哈，这场会人的主办单位的主持人，讲今仔讨论到这，就是讨论到这。伊讲讨论到这，人大家拍薄啊。嗯哼，因为确定够其他的下一个 session 要进行嘛。啊、你郭台铭坐到遐，咱咧参加研讨会是安尼啦。主持人讲啊，大家没有问题，啊，你嘛就问两三个了，佮、叫人回答嘛。啊，回答的时阵，刚我讲去回答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问的迄个人，迄、会场足大诶，那有可能说哦，我看伊在看迄、那个、一定是整场在讲嘛、这是一个国际会足简单的咧嘛，可是郭台铭都欺负伊，你知道吗？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这个时间点就是郭台铭正在参加党内初选的时候啦。哦，所以无民主啦，因为讲诶。我是总统，要参加初选，您敢做台湾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你既然安尼对台湾，各位要记得，萧美琴也是一下，萧美琴也是个是花莲算出来一个立法委员啦，伊是临时去用通知去参加一个会，伊、有一个来宾无倒去，啊，伊跟一个国国文啊上，有一个来宾无倒去，啊，所以伊是代表。一起，去个一起去接立法委员，啊，问了是陈唐山讲，啊，叫米琴回答，啊，回答，郭台铭你无需要安尼嘛，咱一般人时间搞讲未了，你会后你人去找咧，你要问诶两个继续交伊讲，这是一个国际很简单参加所有研讨会诶礼貌嘛，所以伊到尾个大会的时阵哦。下面的那些阿东啊，一定搞出奇怪，讲伊两个到底是咧回啥？ 是， 然后大家跟他们解释，恐怕也很难解释。讲、哦，因为他刚刚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回答他没有看他。阿东啊，跟您讲，您到底是咧讲啥？我嘛听无、不过这是看到郭台铭的个性，就是讲，伊即马更小登上去，啊，就规个 keep 面、所以去到国民党的专筹算嘛，赶快咯。郭台铭有可能到尾买更小登上去。啊，规个 keep 面，啊，就是交卢嘉诚讲的，到尾就大家拢笑冤家啊。 是，易三兄，看了有什么感受不？他从我说从郭董的性格啊，再看到再会就会不会演变到国民党初选？ 我觉得这不是年轻气盛了，这个老黄灯。哦，好难讲老黄灯、因为七十几岁啊，你今年七十几岁，如果你接下来选举 没 这种表现， 那个时候69 了，69到了啊，今嘛73了哈。 好，那恭喜来恭，这就是说真的，他以为所有人都高宏安，你知道吗？还叫他逼逼，啊，所有开会时弄爱看伊，啊，就弄了崇拜的眼神，高宏望着他这样子。所以，但是 逼逼是爸比的意思吗？ 逼逼是 Big Boss 啊， 哦， 高宏安叫那个郭台铭都叫逼逼啊，然后他说他只有一个逼逼叫做。Big Boss 的、大老板的、郭台铭 是、 所以以这个台独的去讲我是大老板嘛，您所谓人家真对话嘛，但是你所谓的政治家跟企业家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点就在这边嘛，企业家我管理一家公司没错，你就是老大，整家公司都要望着你，薪水要靠着你领，然后家庭都要靠着你照顾，但是民主不一样嘛。民主说真的就是你大老板也是一票啦，张一山也是一票啦，我们 Cap Uber 也买了一票，关公妈祖拢一票啊，你啊啦，无讲你抓大头给他这一票，小市民他就有票，这个是民主所谓的政治家跟企业家最大的不同，企业家可以 哦，很有霸气，我有钱，哦，所有东西我都可以用买的。但是政治家一票一票就是要一步一脚印，那能攻击票级设计的是安内嘛？所以这个如果在未来竞争大位里面，包含跟国民党的沟通的态度都是这样的时候，我想会国民党会有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反对郭台铭，然后会越来越多人加入所谓的旺中集团。但是这个问题又来了，如果郭台铭不代表郭台铭从来没有说他不跟柯文哲合作，我再说，郭台铭说的是王金平说，如果他跟柯文哲合作，王金平不会支持他。所以他要的是用柯文哲夹柯文哲的这张门票去跟国民党讲说，如果你不提名我，我加入国民党不是我做总统候选人，我加入干嘛？所以如果未来国民党的办法是排挤郭台铭，或者不是黄袍加身郭台铭的话，我觉得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几率会非常低，而未来有可能跟柯文哲合作。 他都还不是说，他们柯文哲合作是乱讲哎。他都要卢家成委员 软供，莫惊喜，柯文哲在软供啊，请徐进、黄进在软供啊，郭台铭不供啊，他只是保留这个可能性嘛。他现在第一步最有可能还是要跟国民党合作嘛。但是他卢家成已经说了，这是妈做跟关公鸡席呢。你国民党怎么可以反对？但是如果国民党的制度上面如果排挤他，那关公跟妈做鸡席要出来算的时候，以扣你不算吗？那我扣你公违反神明的意志嘛，以他是关公的心头嘛。所以他未来如果用无党籍参选，他也不是加入民众党。我觉得他如果国民党不礼让他，他可能用无党籍参选，那民众党那样就所谓的黄珊珊模式嘛，黄珊珊的无党籍嘛，告别洗民众党去推荐你嘛，所以用这样的模式，他连联署都不用联署，直接拿民众党的那张门票。 啊，然后后那因为这个三月四号这个补选很重要，好、哦，其实这也关乎朱立伦，假如这个补选国民党输了的话，好、哦，影响就很重大了。那现在啊，最新的民调说两个人几乎已经打平了。当然，咱来看就是南投县政府啊，这个林明真的做县长。2022年啊，一办一个叫做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啊、哦。但是呢，整个宣传影片，林明真县长跟一个人对谈，这个人竟然就只有他儿子啊、哦？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恁囝呢？吼、哦，所以人讲，你都干那，你栽培恁囝呢啊？你敢真正有栽培着南投的少年人？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南投的补选啊、哦，那么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这是啊，讲南投县政府为县长的儿子林汝彬保留了县府主管专用停车位。好、哦，另外这个影片在宣传啊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但是啊对谈的竟然只有这个林明真的儿子啊、哦，然后讲啊，这个林明真啊，好、哦，边啊拢徛因家县长特助林汝彬。好、哦，拢咧甲栽培，甚至公文，好、哦，很多都是这个林汝彬的名字要加上去。啊、会当讲啊，有人咧讲讲，啊，安尼是不是寄生在南投县政府？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都是为了什么？你明白吗？这拢是要让你上好的。 林明真的儿子合体拍影片，想把最好的都给你，这句台词似乎也在现实生活上演。 林明真就是把整个县府当成是自己儿子选立委的竞选总部，每一张的新闻稿照片就一定要有林汝彬，在你心中根本没有南投，只有自己的儿子。 绿营出示照片，指控南投县府在林明真任内发了超过150则新闻稿，植入县长特助林汝彬，还替他保留主管停车位，但依据法院并没有县长特助一词，根本就是私设黑官。 那没有法院依据，你却让他用公家的资源去做使用，把整个南投县政府上百篇新闻稿当成他个人的公关公司，这个部分公款的私用涉及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 我们刚看到的豪宅的主人就是我们南投县的前县长林明真，这一栋豪宅呢是他买给他的宝贝儿子。 还有议员前进林明真豪宅外开箱，距离市区车程3分钟，闹中取静。 民进党现在都 夹报哈、哦、发的这个世上只有林霸豪哈、哦、豪宅的争议哈、哦，我们之前已经有说明过了。所以他的财产来源都是很明确。 林明真本人没有公开行程，交由儿子代为说明。只不过县长卸任再批战袍征战，是为了南投还是为了儿子？相关争议还得等本人好好理清。 我们现场有民进党南投市议员沈议员，到底有偌济代志？您感觉讲，因迄安排实在是足离经诶？ 我感觉。我们刚看到的这支影片齁，我刚刚林家父子齁，基本上离南投无法无天了。今天早上我开完记者会之后，林如宾有回应，两个字啦，蛮赔，告蛮赔呢。他说，他这个县长特助只是一个名称，齁，不需要做财产申报，不需要对别人做交代。那我想要请问，如果只是一个名称，你凭什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哈。 伊讲无领薪水啦，只是贪污啦。 安内哈，安内，我马上来做县长特助。来，我大概看一下，凭什么可以直接去跑社区据点，跟老人家做这个、做这个打招呼哈？这个就是林如宾，这位林如阳就是林明真的堂弟。那更扯的是呢，如果你没有实权啊、你没有真的干预宪政，你凭什么出现在正式的公文上面？本府特助，本府特助只有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林如宾。所以林如宾齁，我觉得你不要说哦，林家父子不要说只要谈到要做这个公家财产申报啊，还是一些公部门的事情。你们就说那只是一个称呼。 是。 真的要干涉宪政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发出公文哦，发出新闻稿。我认为这个哦，真的是把我们南投人看没有。包括刚刚那个豪宅哦，那一栋豪宅，为什么我们一直穷追猛打？为什么你们一直说不清楚？按照林明真你的这个补助款哦，大概只有1000多万。八年的县长薪水，不吃不喝不养林如宾一家人哦。你加起来也才2700万。那一栋豪宅以实价登录来讲，最少要2500。那你有什么方式买到两栋？那我们之所以这么生气的是哦，林如宾竟然说一人当选全家服务，你们服务到整个南投县的人口直直落，你们服务到你们盖不出青年住宅还有社会住宅。我不知道这一对父子凭什么有什么资格齁、来参选我们这个3月4号的立委补选。爸爸公然违法，毫无法治概念。南投国的皇帝，你竟然要来竞争立法委员、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讽刺 啊。好，那我可不可以请教郭委员？那安尼啊，这个馆长是民选嘛？馆长就使叫因囝来做特助，啊，免付卖付薪水无要紧。那总统嘛民选嘛，你嘛叫几个特助卖给伊薪水就好啊。你总统特助，会使呗？公文弄个写，迄特助的名弄个黑起哩。 基本上，林明真基本上真的把县政府哈、当成私人企业。当作私人企业，我要交给我下一代的这种方式在处理。林明真所有的表现，你看得出来，其实就是政坛里头典型的孝子啊。 总统府来这个个捞姐的车，捞车位吼，这特助啊， 就是所以讲你孝子啊，吼一些名亲嘛，哥他怕地名多嘛，哥有车位嘛，哥有豪宅嘛，基本上看起来吼，应该看起来妈宝型的呀，哎呀，这块妈宝型呢，我刚刚吼很难扶得起啦，很难扶得起。那整体而言齁，民进党从南投没有执政齁、算起来是失落了20年。可是那不是民进党失落20年了、是南投失落了20年了。是受了南投肥了林家。所以林明真这样也记得之后今天吃相就拍垮。所以他说他做了这样子补选之后十个月。十个月了后说要高棒齁谢了少年人。少年人大家嘛心知肚明。有林如宾啊你今天要搞少年人，你那时候你就不好出来算啊。南投里面国民党敢没少年呢、有一个人叫尤浩的、连续两届都嘛上官票，是怎样你搞不好、你要搞少年你要搞国民党这个少年人啊，是一定要搞好胜利的不可、这个动作输赢企业嘛、所以说我也感觉、 你不要叫你那个啥陈其迈说、走来回来咱来做我的特助，我那老车维护你，咱若要宣传什么灯会啦，什么你就干那 和恁囝对话就好。 嘿，这差不多真正是南投哦，这是那南投国啦。嗯，南投有诶吼，差不多是差不多六有较上吼，差不多三四十年前啊，国民党诶迄个模型。嗯，啊，这样听你有南投吼，完全无进化啊，甚至是退化到国民党还要用世袭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不但是家族政治，而且是世袭的方式。不但是世袭的方式，而且是特权的作风。嗯，不但是特权的作风，还不容易别人质疑。 安尼吼，义川兄，你安怎看哈？安怎感受？ 这真正就是讲哦，叫做乱七八糟啦，乱做一点乱的这种的。哎，好，我给我记一个啦，林芝庙啦，台湾以来林芝庙啦，因祖囝叫人家来糟蹋啦，人个沙丁碗个写林芝庙女儿啊，林芝庙儿子嘛，无写什么县长特助啦，啊啊啊啊，哎。县长特助，我刚才当讲我是总统特助，嗯，我拢代表总统诶。 你无领薪水，我给你薪水。 没领薪水，嗯，要做迄个便当特助都嘛会使。好，我做高国文的特助，我伫外口拢讲，我高国文的特助，你有作惊无？安尼，未通安尼嘛？哇，一个政府的规定嘛。你讲个什么管政府捞超伊？诶，即摆刚好一个管政府敢乱捞超伊。你下骹那个写讲哦，什么迄个处长专用，迄个叫咩呢？哦，迄足侪拢唔敢写处长专，就写专用两字。哎，拜民长，快来专用嘛，马上拢安尼做隐晦，你知无？哎，佮调工捞迄位，啊，无人敢家庭，拢恁林家咧做，对恁林洋港村哦，林元朗村哦，林明珍，即摆佮要传到林汝彬。啊！你三月四号选了，投立委选了，即摆去换林汝彬选，有人安尼舞的吗？啊，规个南投拢恁咧用，无意思，真正的南投的乡亲哦，即摆真正想清楚来讲，这林家哦，林明珍因这个家族啊，已经是南投用这么久啊，用这么久了，实在无需要讲继续给因兜做。大家讲因做啊足认真，还有欠因，好还有欠因。嘛差不多啊吧，你讲个需要讲这道立委的选举，个李明珍给做背个位高个位，啊你也跟我应价者，哎，因地下志愿是啥？林汝彬啊，三月五号开始选立委，三月四号因把选了，三月五号往一算，每年一月动算，二月九日了，这八年的立委，林汝彬是要做南投县长呢？伊是要接许淑华的呢，因的规划是规套的呢。哦，啊，即摆南投是拢无人，南投的少年啊，大家拢做袂向的，啊，都拢领导咧控制，这实在是无意思吼。啊，所以趁到这个机会，较早大家咧讲啥物林明珍、林汝彬哦，收过复杂，真侪区咧算拢讲袂清楚。本地的林汝彬要算的啊，啊，无那拍影。 但是伊面叫上尾名。 不是无人捌伊嘛，啊无人捌伊，所以即摆话因爸佮出来同伊做先生啊，就讲因爸是啊人肉战车的，去 Costco 去大卖场战车的，徛到遐讲，这位袂当停，这位阮囝要停的，叫人去排队已经排到远去啊，结果因囝的车佫是高速公路顶悬，还袂落。 是哦， 因为面条收后壁啊，高速公路拢还袂落来，讲阮囝要停的，有人安尼吗？这种的袂引起公愤吗？明明真这代志佫继续做落去，恁林家是最后，大家一定会甲你唾弃。 对啊，迄、那个什么县长特助，到公文，到论文唔啦抄袭哦，论文是叫亲手写，到因老买别种，哈、哦，诶，今天啊有一个民调叫做关键调查，这个民调是蔡培慧现在 29.88， 林明珍是 29.91， 就等于，那个方老师，就等于怕病啊吧？ 有，哎。我觉得哈，就是说，本来林明珍是说他啊，年纪已经70多岁了、啊，准备要含饴弄孙了，不选了，让儿子选。他本来认为哈、啊，如果按照国民党初选，他儿子应该要脱颖而出。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已经要退休了嘛， 对， 要告老还乡了嘛。结果民调一出来，他儿子第三名呢。然后第一名是这个尤浩，他是县议员。 对。 第二名是宋怀林，也是县议员，两个都很优秀哦。你儿子第三名，你就。平平庸庸哎啊，好了，反正我们儿子在努力， 没有差距很大。 对，叫这两个年轻人，你们给我退下去。 范老师，你刚刚讲，民调总共有三个人参加，他是第三名。 对啊，第三名啊，结果你认赌不服输，跟他们讲说，好、啊，你们两个第一名的，第二名你们给我闪边，老子重新重出江湖。 对， 我问你，所以我觉得那个尤浩很可怜哎、欸。你是那么优秀优质的议员，你民调第一名，你应该跟林明珍讲说，你就信守你的诺言啊。民调之前你是说你要退休的， 对， 你现在要把我们蓝鹿虎豹们全部换掉，总要世代交替吧，不敢，这是我必须讲，必须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尤浩可以站出来讲啊， 就跟对不对？对，徐小新都可以讲，我们要世代交替啦。嗯，南投为什么不能？而且你跟你之前的承诺完全跳票嘛。嗯，为什么？林明真的势力太大了嘛。嗯 连这个尤浩都不敢反驳呢。平常自己只说哦，我就接受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南投难道不能？我不会不论党派啊。嗯，明明有办初选，明明有这个结果，结果你呢？啊，输了不认输，还想用这个方式来参选，嗯，我觉得实在是太难看了啦。 座谈会后，蔡培慧边聊边收拾黑色包包，这卡后背包走到哪，他背到哪，里头还有重要的秘密武器。 这里面什么输压的东西？最多输压的就是那个喉糖，我刚喉糖就散。 跟着镜头开箱蔡培慧的战斗包，竞选资源有限，跑地方行程有助理随行，但只要一北上节目，几乎都是单打独斗，身边没有助理陪同，战斗包成了他最好伙伴。里头一口气塞了三罐喉糖，毕竟从去年选举到现在，已经让他的嗓音职业伤害， 到声音都沙哑了，所以有一些长辈啊，就喉糖，这是妈妈给的。一个年轻的那个妹妹给的，她就是那个医院的护士给的，很感心啊。 把喉糖当舒压小物，随身必备的还有这个。 穿透的精神背心，我觉得这是我的战斗包。 外套厚的薄的竞选背带，通通有备无患。蔡培慧竞选县长落败，这回投入立委补选，挑战老县长林明真被视为超级硬仗。而过去做民调，结果大多是蓝营人士占上风的关键调查有限公司。2月15号公布新民调，林明真拿下将近30%支持度，蔡培慧29.88%，差距不到1%，已经拼到误差范围之内。但补选投票率通常不高，也成胜负关键。最后关头，蓝绿都不敢轻忽，力拼票票入轨，才有胜选机会。 啊，至于他的论文哈，就比照那个南投县议长嘛，何胜峰嘛，那他四年从小学变研究所， 不是啦，他有没有硕士过公职，没有人会在乎。重点就是他对那个尬派囡仔大事， 对啊， 对吧？ 对啊， 佮抄袭你啊，讲你也唔敢反驳啊，然后啥，佮尾啊，人佮讲你是吹枪就下的呢， 对啊，哎，啊你们哎，南投县的每一个国小的第一名叫什么奖？嗯，县长奖啊，嗯，国中也是县长奖啊，嗯。那你问你，你颁这个县长奖，那我看啊、哦，拿到这个县长奖的奖状的人哈、哦，回去思一思啦。哦，有这种县长论文找别人枪手代写，嗯，真的，我觉得的确对南投的教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 是，这个吴文兄要补充。 对，我觉得大家误会了这个林明真啊、哦嗯，林明真跟他儿子这边是我们华人传统父慈子孝、哦嗯。对，然后另外你刚刚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啊、哦，那个什么 真的哦，你这么觉得哦？ 没有，我老实讲，我觉得他感情好。然后另外看影片里面放林如宾嘛，省、嗯、演员费嘛。好，这玩笑话，但我最后回答一下那个南投选情、哦。 你是真心这样讲、哦？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哦，回到这个南投这个选情哈、哦，以这个民调而言、嗯，过去我们都会说南投好像基本上蓝大于绿，基本盘是这样子哦，嗯、但是。这个民调出来，其实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嗯、首先，南投并不是一直是蓝大于绿、嗯。大家还记不记得过去彭白显当过的县长、嗯？甚至后来的林宗南也是民进党籍当过县长。所以一直民进党其实有在南投县其实有翻盘过了。包含这份民调出来，其实它代表一个现象，就是说，假设基本盘蓝大于绿的话，你民调的话应该是这个林明真会领先很多。嗯、但现在看起来有点接近打平的。那接下来就要面对的是投票率的部分。嗯、现在选情比较冷嘛。所以你投票率一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老实讲，像民进党在南投县里面，包含赖清德总统下，赖清德主席下去了、嗯、也对民进党其实灌注很多力量在南投县，包含蔡培慧这样子一个力量。所以一旦这样下去的情况之下，其实啊，如果投票率低的话，最后很有可能，最后蔡培慧会险胜林明真，这也是其实国民党党中央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谨慎，而且甚至是有点没那么乐观的态度啊。嗯，所以但南投县来说，国民党并没有乐观的理由啊。 好，沈议员要补充。 这个林明真会领先很多、嗯，但现在看起来有点接近打平的。那接下来就要面对的是投票率的部分。嗯，现在选情比较冷嘛，所以你投票率一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老实讲，像民进党在南投县里面，包含赖清德总统下，赖清德主席下去了、哦嗯、也对民进党其实灌注很多力量在南投县，包含蔡培慧这样一个力量。所以一旦这样下去的情况之下，其实啊，如果投票率低的话，最后很有可能，最后 蔡璧慧会险胜林明真，这也是其实国民党党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谨慎，而且甚至是有点 没那么乐观的态度啊。嗯，所以但南投县来说，国民党并不是有并没有乐观的理由啊。 好，沈议员要补充。 对，其实林如宾他呢，爸爸真的是很认真在栽培。嗯，从他林明真在当立委的时候，他就在立委办公室。林如宾曾经参选过南投县议员。但是他落选、所以落选了之后被爸爸带进去县政府里面当县长特助、那我们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次的民主政治都是一个县市能不能够往前来做这个进步的一个时候、但我们南投这将近二十年来第一没有政党轮替、从县长到立委都没有，所以我们认为两席立委一个民进党才有办法来平衡为南投争取资源、第二个我们不需要家族政世袭的政治，我们需要的是世代交替转年轻的这个地方政治、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落实民主的方式、所以三月四号这场补选、南投的乡亲朋友，我非常希望